怪谈之山，上集讲到，可能知道陈华听唔明，国强唯有用好生硬嘅普通话讲咗几只字。 佢哋两个都死咗啊！ 咩话？死咗？点解会咁噶？ 吓、啊，死咗？吓、啊！听到呢度，陈华忍唔住倒吸得一啖凉气。佢点都谂唔到，佢头先瞓咗阵啫，发生咩事啲？点解两个人都死晒？许欣死咗。回想起前几日佢见到许欣嘅时候，嗰阵时几开心。事关他们没见到16年，他今次见到许欣，许欣再都不是以前那个留着两堂鼻涕的细路，但是现在他就这样死了，实在太突然。而且在这个时候，旁边在草丛里突然晃动一下，陈华和国强立刻警觉起身，难道刚才那只女鬼这么快就找到过来？陈华吞了一口口水，紧紧咁望实黑暗嘅草丛，只听佢唰咁声，一个人影从草丛度扑咗出嚟。陈华同郭强一惊，拧转身就走。但系听到后边有个人嗌咗佢哋一声， 喂！ 陈华拧转头一望，哎呀，原来系许欣啊！哎呀，系许欣啊！佢冇死啊！陈华真系好想冲埋揽住佢，但系许欣呢冇理咁多，佢三步加埋两步冲咗过，一下拉住陈华嘅手就跑。陈华都不知道许欣边竖得嚟咁大力，而许欣拉住陈华搏命咁向前冲，而陈华就听见身后嘅郭强嗰种脚步声好急促咁追住佢哋。陈华不知所措就问许欣： 阿欣，你做咩啊？你等下郭强啦。 事关许欣呢个举动，真系令陈华觉得好奇怪。佢点解唔等郭强？但系。许欣冇回答佢，只系搏命捉住佢手向前跑。陈华呢个时候咧就越嚟越急啦，就问： 阿欣，你做乜嘢啊？ 而许欣咧一路跑一路讲： 冇时间解释咁多啦，我等阵话你知啊，快啲飞甩佢先啦，佢唔系人嚟噶。 吓，唔系人？ 听到咁，陈华都唔知点算好，根本唔怪而家究竟系发生咩状况啊！冇计，唯有跟住许欣搏命跑。跑得一段之后，佢再都冇力跑落去，而身后嘅郭强唔知几时已经冇再追上。而陈华同许欣就咁匿埋喺草丛度休息。许欣呢个时候先讲俾陈华： 头先我哋咪上树休息嘅，国强第一个站岗，我哋三个先瞓。到换班嗰阵，小峰醒咗，但系搵唔到国强，咪落去搵咯。唔搵又只可，一搵佢见到嗰个女鬼成嘴血咁喺度食紧国强啲内脏啊！吓到小峰系咁喺度叫。我咪醒埋咯！ 许欣见到呢一幕嘅时候，已经惊到唔记得咗喺树上边熟睡紧嘅陈华。于是佢带埋小峰系咁搏命走。好彩嗰个女鬼就系咁俾佢哋吸引住，冇发现树上面嘅陈华。但系许欣之后仲系唔放心，翻嚟揾陈华。而啱好就见到郭强想揾陈华做替死鬼，所以佢就扑出嚟救陈华。陈华听到呢度就心谂： 替死鬼，我记得旧阵时啲老人家讲过，俾厉鬼啃食过嘅人，灵魂冇地方去，又唔可以投胎，唯有揾一个阳气衰弱嘅人，占领佢嘅身体，就系佢哋平时所讲嘅鬼上身。 听完阿欣讲晒成件事嘅来龙去脉，佢先知道原来。佢瞓着到嗰段时间，发生到咁多事， 咁佢哋而家点啊？ 欣拧一拧头就讲： 我哋快啲走啦，唔好俾国强同埋嗰个女鬼揾到啊！我哋先揾个安全嘅地方，等到天光，只要天光就安全噶啦。我哋再揾落山嘅路啦。 讲完，许欣起身继续往前行。佢哋两个朝住未知嘅方向前进。照许欣所讲，只要唔停低落嚟，国强同个女鬼系冇办法揾到佢哋，或者可以挨到天光。咪住先，好似有啲唔妥噃。陈华突然间停住咗脚步，佢硬系觉得好奇怪。 阿欣， 佢叫到许欣一声，许欣冇理佢。嗱，陈华谂起，许欣明明系同阿小峰一齐逃跑噶，咁而家小峰去到边度？呢种情况下，许欣一个女仔仲要同小峰分开？ 阿欣，小峰佢而家， 陈华说话都未讲，脚底下边突然间俾啲乜嘢棘咗一下，成个人往前一扑，下巴直接啪一声撞喺地下。哇！差啲牙都肯崩，佢觉得好痛，拧转头望一望乜嘢棘到自己，但系佢呢一望，佢成个吓都呆咗。脚底下边好明显系一具尸体，佢凑近一睇，佢见到许欣成身都系血，擘大眼，嗰啲血喺佢眼角度流出，佢忍唔住打咗个冷震。呢具尸体，许欣，咁头先嗰个。陈华忍唔住望咗一望喺前边大紧路嘅嗰个许欣， 唔啱，冇可能嘅，死咗个应该系阿欣，佢系鬼，系鬼嚟啊！唔系嘅，唔系嘅，佢哋全部都系鬼，佢哋全部都要攞我命，全部都系鬼啊！ 陈华嚟唔切谂，佢拧转身就跑，陈华已经唔知点办，见到路就跑。佢唔理得树林当中嗰啲树枝突出嚟将佢刮上，到了最后佢实在冇办法向前。事关喺山林当中行走真系好艰难，而且前边污浊咗一片，根本乜都睇唔到。陈华深呼吸一啖，算啦，生死有命，富贵由天。于是佢决定暂时匿喺树上边休息一晚，等听日天光。跟住佢揾到一棵又大又高、枝叶又浓密嘅树，花到最后一点力气先爬上咗一个三叉嘅树干位，跟住求其摘咗啲树枝啊、树叶遮住自己，就喺上边呆呆咁等住。时间一分一秒咁过，匿埋喺树上边嘅陈华连大气都唔敢透，长时间维持一个动作。佢手手脚脚已经麻木晒，但系佢都系唔敢用，佢惊一啲动作，嗰只女鬼即刻可以揾到佢。而呢个时候，下面草丛当中突然间有沙沙声嘅声音打破咗夜嘅沉静，喺树丛里面窜到个人影出，陈华即刻闭住呼吸，头微微向下挪动，望一望下边，只见嗰个黑影好似喺度揾紧乜嘅。而从走路姿势嚟睇，应该系小峰。陈华唔敢叫佢，唔确定小峰究竟系人定系鬼。而家陈华边个都唔信。跟住后面传嚟一声呼唤： 喂！ 呢把声好明显系国强。一听到佢把声，陈华即刻毛管眼都冻晒，忍唔住又望咗望下边。只听见佢哋两个用乡下话讲咗几句之后。就急匆匆咁离开，见到两个人人影走远，陈华先松咗啖气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突然间，同样喺草丛度，一个白影飘咗出嚟。陈华个心一下子顶到喉咙顶，嗰是女鬼，佢揾到嚟啦！陈华好清楚记得个女鬼个样，呢块面好恐怖，恐怖到陈华呢一世都唔会忘记。呢个时候陈华好紧张，佢紧张到砰砰砰砰，佢听到自己嘅心跳好强，好似差唔多要跳出嚟咁啊个心脏。安静，四周围嘅环境好安静，而嗰只女鬼停留喺树下面，迟迟都唔见动静，喐都唔喐，白色嘅身影就系咁似有还无咁飘喺度。陈华连啖口水都唔敢吞，佢惊自己有啲声发出嚟。 时间仅仅过咗几年，但系对于陈华嚟讲，就好似隔咗几年咁难挨。隔咗一阵，嗰只女鬼就飘走咗。陈华松咗啖气，佢身体忍唔住喐大喐，捉动佢身边嘅树枝，嗰啲树枝毛都两下，哎、死啦！陈华心里边猛咁闹自己。死人嘢，点解会犯啲咁嘅错误噶？陈华而家成身都忍唔住喺度震，佢好惊，佢好惊俾个女鬼发现。连树林度继续半粒声都，而突然之间，陈华感觉到佢后尾枕嗰啲头发一条一条竖起晒，一股强大嘅怨念从后边袭。呢啲感觉，佢唔使拧转头都知。后边有一个满面都系血嘅白衣女鬼，佢已经揾到陈华。陈华只要一拧转头，佢就会擘大嗰个血盆大口，扑埋陈华度，一啖咬落佢条颈度。嗱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阿陈华都唔理得，何况树有几高，一转身，照跳到落地面，跟住搏都命咁向前跑，拧都唔敢拧转头。唔好跑几远，一下子佢同我个黑影同一声。撞到正一正，佢担高头一层，佢竟然系许欣。陈华心谂：死啦！今次死硬啊，走唔甩啦。而许欣呢，竟然拉住陈华只手就讲： 走，快啲走啊！唔好望翻转头啊！ 但系佢讲迟咗啦。佢讲呢一番话嘅时候，陈华已经拧转头，而喺佢眼前系一副沾满咗鲜血嘅獠牙。上边仲有一对布满血丝眼睛，佢离陈华好近，争啲就已经咬到陈华。女人带住陈华一路狂奔，直到完全揈甩嗰只女鬼之后先停低。陈华咧好绝望咁望住许欣就讲： 你系咪要杀咗我？ 许欣耷低头讲一句： 乜你知道晒啦咩？唉，好啦。我讲个真相俾你听，其实我哋逃跑之后，我都系俾女鬼捉住咗。 你唔系要上我身啊嘛？ 许欣笑得笑，突然之间佢扑埋咗陈华个怀里，紧紧咁揽住陈华。 你唔好傻啦！ 陈华成个都呆咗，都唔知唔应该挣脱佢。而且呢个时候，许欣突然间拱开陈华就话： 冇时间啦，你快啲走啊！沿住呢条路一路行就可以出去噶啦，快啲走啊！你快啲走啦！ 陈华一路拧头一路讲： 阿欣，我唔走，我要同你一齐死。 许欣对住陈华搏命咁嗌，叫佢快啲走。而喺冇几远嘅地方，喺个草丛度，有一个白色嘅身影正向陈华冲紧过嚟。 快啲走啊！快啲走啊！ 唔走，我唔走啊！我要同你一齐死啊！ 许欣大叫了一声之后。成个就扑埋个女鬼度，同个女鬼扭打成一团。许欣一路见，一路系咁掹住嗰只女鬼，佢好明显唔系嗰只女鬼嘅对手。眼睇住嗰只女鬼即将挣脱出嚟，许欣咧就死命咁揸住佢，唔俾佢扑埋陈。 快走啊！许欣，走啊！ 见到咁嘅情形，陈华冇计啦。帮又帮唔到，唯有长叹一声，拧转身就跑。嗰啲眼泪不断咁涌出，嗰啲撕心裂肺嘅痛同恐惧交织住，顺住呢条路一路向外跑。唔知跑得几远，佢卒之穿过树林，卒之跑到大路上。而就喺呢个时候，天色亦都光，卒之揾到出路。陈华迈住沉重嘅脚步翻到村里，而啱啱入村，喺村口度企住一个熟悉嘅身影，向佢入一入手打招呼。陈华担高头一睇， 你系小峰。 眼前嘅呢个小峰，一身血污，两眼空洞，但系闪着啲邪恶嘅光。佢好诡异咁望住陈华。笑咗一笑， 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